够爱女方呢，这个女方就不会紧着要 啊， 男方呢也不用刻意给，太刻意了都不好。 这算是分享经验了吧？ 是吧？你好意思要吗？啊， 好意思啊， 呵， 好意思， 就是吧？你好意思要吗？ 好意思 啊，你好意思不给吗？啊， 不好意思吧？ 反正两口子过日子，关键是和气。 对， 不管钱归谁，钱怎么花哈、啊？第一呢，是咱别弄完了之后入不敷出。 两口子俩人大眼瞪小眼的，月底 到月底的时候发现不行，咱得回爹妈家去了啊，让爹妈给做锅炖牛肉啊。 这日子过得那实在是太惨了。 然后回来之后，这一星期一三五是土豆买完了，二四六买萝卜啊，就靠这锅牛肉混日子。 可不能这样 了，这就不行了是吧？您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花， 说是让人笑话。 所以呢，还是希望各家啊都能够。